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19.6度，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一般，空气当中的污染物比较多，那么早晨呢大部分地区还会有轻雾，所以看起来能见度比较差一些。 是， 那么外出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适当防护，戴上口罩。不过随着气温的升高呢，白天雾气将逐渐减轻，大家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夜间有些地方可能会下雨，大家外出要注意添衣还有防雨。 嗯，今天我出门看到有雾气的太阳呢，让我想起一首歌曲《红日》啊， 令我总是等白流离。 哎，对对，你压抑一下自己现在这个中华小曲的感觉。 今天是周四， 今天有 battle 好吧？一会儿跟你好好 battle， 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者湿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5%。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啊。 嗯，那么各位已经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连着这几问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怎么问的？ 兵哥说，我都掌握签到技能了，可是前10进不去啊。虎子说，签到这么猛呢，我45就开始点，还是第31位，好尴尬。 兵哥 说，我差一分签到已经64名了。一勺令乾坤说，我的天哪，7点0声第二声签到第72名，你们这节目太火了，简直。 我觉得这帮人把你静鱼都改造成什么样了？你不是中华小曲库，你是中华速记小使者哈。而刚才那个我觉得特别逗，他说，兵哥说我都掌握到签到技能，怎么还前十进不去？那就说明你还没有掌握签到技能。 是大家所谓的签到技能，不是真正的技能啊。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设置什么门槛，或者说所谓的签到小技巧啊，包括贿赂号神，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所以今天的前十名到底是谁？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第一名姜，对，他就是姜，好像是个新朋友啊，上榜第一名， 恭喜。 嗯，第二名薰衣草香，第三名是方，第四名辉子，第五名李金砖，有这个名字好。 李金砖，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是阿乐，第七名是小明，第八名李丽，第九名洪金，以及第10名是多拉娜，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昨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很多的动画片当中的经典主题曲啊。 嗯、 那很多朋友都说：“哎呦，这是误走入哪个幼儿园了？你们真的好幼稚啊！” 对， 但是一边吐槽的我们幼稚，一边觉得我们很好玩。 但是我跟你说，早安音乐秀的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跟每天的感觉我们是不一样的哈。昨天你走入的是幼儿园， 嗯、 今天我们就要讲讲成人当中那些比较烦恼的事儿了。因为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说：“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呢？有些人就尤其是。”他是作为一个老员工来说，或者是他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层来说啊，他说、嗯、很多的新来的这个小朋友都很不靠谱。 哎，对，他们说你可以去责骂中年人，但你千万不要责骂年轻人，因为他们动不动就会辞职、 嗯、 对，他们脾气很不好的。 所以不靠谱现在还反而是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自己比较傲娇的一种理由和资本了。 他们单位新来了一个90后，然后呢每一次迟到的领导就跟他说罚20块钱，然后当他连续持续一个礼拜之后，领导以为就是他来主动找领导， 嗯， 然后以为说就会领导对不起，我真的是每天有特殊状况怎么样。 是， 然后这年轻人过来问领导说可以包月吗？包月会不会便宜 这么厉害吗？ 对，然后领导也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不是，领导当时刹那间心想一开始就罚的有点少了，你知道吗？包月都没 罚200，他也会觉得说可以包月吗？反正概念当中好像就觉得包月要更便宜一些哈。 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由此诞生了，你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情是什么？可以说你自己身上的，也可以说你生活当中经历过的，或者看到别人发生的事情都可以。 哎，这个题太简单了，我好多话想说。 比如说 就三个字， 嗯， 月月鸟 啊，是我吗？ 我经历， 我多靠谱呀！ 你好意思说？ 啊、我跟你说，领导听着呢。我靠不靠谱？ 领导还行吧。对，越来越好了， 还不错啊。这打掩护的方式还是挺好的哈。嗯、所以呢，大家呢听过的什么不靠谱的事情，或者是人和事儿，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生活当中应该是见的是比较多了。比如说像我自己呢，我见过比较不靠谱的就是迟到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时间很长的话，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个不靠谱的人，对不对？ 是，而且特别是约定好了，并且两个人一起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人太不靠谱了，气到我呀， 气的这个声调都变了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比较有意思，来自于不靠谱组合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请吃饭的关系。大家呢可以继续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情或者是人是什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还是有一个音乐会的门票送出，来听听看。 屏住呼吸，隔三桌对面的你，一口一口吃掉跳动的心。你是不是也对我有那么一点点的关心？别再犹豫。 看着对面的你，一口一口吃它跳动的心，你是不是也对我有那么一点点的关心？别再犹豫 Baby， 不要让我们之间的距离只停留在吃饭前说看电影，一天天停止不见还没关系， 听到的是来自于不靠谱组合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请吃饭的关系，但是听起来他们俩吃饭这件事还挺靠谱的。 我仔细想了想，咱们俩也是请吃饭的关系，所以勉强就因为这个原因把你划到靠谱组合当中吧。 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听众真的是一帮不太靠谱的听众啊。上来以后呢就找到了两条就是 diss 我们俩的点，然后向前看呢说听着月月鸟靠谱这件事就挺不靠谱的 啊。我觉得你说的挺靠谱的哈。 嗯，但是呢 直接过来 diss 我了。 对，然后呢但是正当这个静鱼弹冠相的时候呢，就忽然发现有个人上来说了下静鱼，你看啊，静鱼是这么说的：周五呢，静鱼说月月鸟是谁；周一又说思萌是谁。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静鱼， 我这不能叫不靠谱，我这只能叫墙头草。谢谢。 所以你是墙头草中华小曲库人肉小喇叭静鱼是吗？哈， 是。各位可以发送更多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问问大家，你经历过的最不靠谱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4006688866，加装就要全包圆。 又是全包圆，才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就都能搞定喽，这能好吗？ 加上进口橡木家具、芝华式功能沙发、智能卫浴、纳米净水，还送空调、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算好吗？ 你喘口气儿。 品质整装节就60个名额，非定不可。 哎，刚才广告说电话是4006068866吧？ 4006068866，先占上席位再说。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欢乐你的上班路 Morning， 欢迎回来啊！7点14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刚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件是什么的时候呢？我刚才其实看着我跟静瑜良好而默契的合作，我由衷的发了一声感叹。 怎么样？ 还是挺靠谱的哈。 哎，静瑜还是很靠谱的。但是看看各位的这些领导啊、同事啊、同学呀、啊，我真的是还挺替大家担心的。 不靠谱人怎么这么多呢？ 对呀、啊，多拉娜说我们俩都不靠谱。 怎么说？ 在一个下着雪的冬天，约好了11点在王府井见面。 嗯， 都和对方说我已经到了，已经到了，正饥寒交迫的等着对方。最后两个人12点的时候在地铁车厢里偶遇了。这好尴尬呀。 太尴尬了。 我都到了，哎，我也到了。那我们俩互相找找你在哪儿呢，马上就到，在地铁车厢里碰见了彼此。 我跟你说，如果不靠谱人互相认识的话呢，有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效果。你知道我当年呢上高中的时候也是跟我一个哥们儿约在学校的大门口相见，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本来约的是下午4点钟，到4点钟的时候我妈说哎你怎么还没走呢，我说你等一会儿。4点15的时候我就打了电话给那个同学，当时他没有手机嘛，打到家里，然后那同学一接电话睡眼惺忪，早就被我预测到了。我说你怎么还没去呢？我都已经去完了回来了，你就 俩都不靠谱，你还诓人家。 对啊， 越来越好说我们单位的领导最不靠谱。 嗯， 说涨工资，一到年底总结的时候他就说亏损，哎呀、过年费被压缩成了2个节日， 这个还真挺不靠谱的啊。这个而且我觉得可能这个不靠谱呢会给别人带来一些 比较不太好的这种一些想法，所以呢员工的上班的积极性可能也会大打折扣了，对不对哈？ 但是我看到 Jake 这个答案，我不知道到底是你更不靠谱还是你的同学更不靠谱。 怎么说？ 那有一次我跟同学一起发本子，有一个本子没有名字，他就直接扔给我，还说没写名的肯定是你。嗯，但主要是人家到底说对了没有啊？如果没写名的真的是你的话，那可能就是你不靠谱哦。 也就是说，对方其实用经验主义来判断，其实确实 Drake 是经常不写名字那一个哈。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把你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儿和人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呢我们会有门票送出，那就是来自于悦享四季北京音乐会的这一次时光四重奏的音乐会的门票啊。 九月十五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那这一次的演出曲目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这些经典的作品，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 嗯， 那么主题呢就是时光，要用非常精彩的演出和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 是，相信大家呢一定可以度过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夜晚。而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音乐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听友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得这一次的相关的门票。 是，今天还要送给四位朋友，每个人两张哈，一共有八张门票，随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When marimba rhythms start to play,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 Like a lazy ocean hugs the shore, hold me close, sway me more. Like 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bend with me, sway with ease. When you danc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Stay with me, sway with me.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dea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at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o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dea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at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o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er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When marimba rhythms start to play,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 Like a lazy ocean hugs the shore, hold me close, sway me more. Like 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bend with me, sway with me. When we dance, you have a way with me.When we did you 可以排在我最喜欢的歌手的前三位的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Sway。 刚才这首歌曲呢，应该也算是他的一个 mix 的版本啊，感觉呢非常非常有拉丁的浓郁的风情在里面哈。 嗯，感觉月月鸟小哥哥除了这个 funky 啊，还有另外的一种 jazz 嘛，是吗？你最喜欢放的两种类型、 funky 还有呢这个 disco 对吧？ 嗯，对对 对。 然后呢，今天呢给大家放的这个东西算是一种 swing jazz 吧，我觉得， 哎， 算有意境的感觉哈。 嗯嗯，说到 swing jazz 呢，棒棒棒，哎，拍手哈。 感觉好像显得什么都懂的样子。哎，我跟你说一下我刚才听到的一个最不靠谱的事儿，你知道吗？ 嗯， 就有一个人呢本来准备好了跟其他人去旅游，然后呢跟别人说，其实呢我最喜欢的这个旅游方式呢就是如果你早点跟我说的话我可以跟你去，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其实还挺不靠谱的，你不觉得吗？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很浪漫啊，就是换一种方式的一种表白方式，就是说其实我还是蛮想跟你去的。 好吧， 所以我觉得听到的应该还会蛮开心一些吧。但看到大家的这种比较不太靠谱的事情啊，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真是觉得，哎呀，你们的老婆呀、同学呀、同事啊，都是怎么忍受你们到现在的？ 人是这么说的，最不靠谱的就是嫁了一个假老公。但我觉得呢，你这句话呢说完以后，感觉有很多疑问在里面，能不能够把事后的事情呢补充800字给我们发过来哈？ 张旭跟我们说，最不靠谱的就是我媳妇儿了。 嗯， 手机稀里糊涂的丢了7个就不说了，经常还找不到自己的家。那最晕的呢，就是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签完字自己走了，那孩子没领，孩子还在幼儿园里面。 首先是 妈妈，妈妈。 手机丢了7个，哎，忽然让咱俩想起来前两天有一个特别不靠谱的事，就那个舅舅领的孩子去幼儿园上错了 啊，去了 舅舅领的自己的那个外甥去幼儿园，然后外甥的一路上都说、舅舅我不是上的这个幼儿园，舅舅说你就是上的这个幼儿园。 所 最可怕的是送过去以后幼儿园长一数，哎，这个班怎么多了一个孩子， 是真的是送错了对吗？ 对啊， 去接孩子啊，自己签完字走了。 对， 那么小小叶说，哎呀，这一定是自己了，因为经常加班，连续2年都忘了老婆的生日，真不靠谱， 太不靠谱了。 所以他现在还是你老婆，真的也还挺不容易的。 所以这次他非常虔诚的发了一个手机号码过来哈，也就是说这次拿到约会的门票之后、 哎、是不是要带老婆去补偿一下呢、 哎、是的哈。 是，那这一次我们有悦享四季的北京广播约会的门票送给各位，所以互动的时候不要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美国航天局的11号在他的官网上发布新闻公报，说卡西尼土星探测器的伟大谢幕视频获得了创意艺术的艾美奖。哎，艾美奖现在还可以放这种视频哈。 对，那么在去年9月的时候呢，卡西尼任务迎来了壮丽的终章，它冲入到了土星的大气层当中坠毁，结束了长达20年的太空飞行和土星探测之旅。 嗯， 这个艾美奖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因为它是美国电视艺术科学院颁发的，也算是美国电视界的最高荣誉吧。 对，那所以呢，今年7月由美国航天局提供的这一段视频呢，是获得了艾美奖的提名，这也是美国航天局首次获得了艾美奖。说到这首说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那么多的时光当中都在探索着星球，而我长大之后呢，发现孙燕姿还真的有这么一首歌曲， 对， 跟太空是有关系的。 这一整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歌曲《克卜勒》。 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

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扩散条件一般，空气中的污染物增多。早上大部分地区有轻雾，部分地区有大雾，外出请注意适当防护。随着气温升高，白天雾气将逐渐减轻，大部分时间感觉天比较舒适，只是夜间部分地区有雨，天气略凉，外出请注意添衣和防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上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受蔡胡营桥区车多影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进京方向车辆拥堵严重，建议后车提前绕行相邻联络线来通行。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的老北京小吃13绝之旅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糖耳朵。糖耳朵呢又称作蜜麻花，这也是老北京小吃当中的常见名品。因为它成型之后的形状非常相似人的耳朵，所以就叫它糖耳朵。与糖耳朵相似的还有蜜篦子，原料配置和糖耳朵完全一样，只是形状不同。它呢是三层擀平，中间竖划几刀，油炸之后过蜜而成。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甘糖麻花、芙蓉甘糖。甘糖麻花是不过蜜的，而芙蓉甘糖也不过蜜，则是滚上了一层用熟面和白糖混合的糖粉，也都有甜、脆、酥的特点。咬上一口，这甜蜜的老北京滋味就沁入心间了。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永动机的这首《北海》，小吃搭配美景，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领略初秋北京的味道。 所有呼吸的人群里，好多少活在梦里，几枚衣裳多美丽，他的人生在 CD， 他的空虚在心里，不知无语侵略到底，便知独木亲密，蚊子早已自不在意。 哎，这是今天又为大家送出的一份音乐早餐，由静瑜特别为大家来烹制啊。 是这段时间啊，我们都是带领大家去领略老北京小吃十三绝的一些风味，说着说着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馋。 嗯，但是呢，你要说到老北京的小吃的话，我觉得最近大火的这两部跟清宫有关系的宫廷剧， 对， 你说你是不是得在其中找找好吃的东西在哪里哈、啊？ 对，因为其实每次介绍老北京小吃十三绝的时候，有一些部分听闻就会告诉大家说，这其实当时是从宫里传出来的， 嗯， 或者说当时是因为宫里特别喜欢吃，所以大家哎都老百姓跟风，后来慢慢慢慢火起来的。特别是哈、啊、看一些清宫剧的时候，你会忍不住馋，比如我就特别想买一些糕点， 嗯， 哎，比如说像《如懿传》，最近奴婢刚刚做了上好的桂花糕，请娘娘尝一尝， 真的 我就好想吃啊！ 舌尖上的娘娘。舌尖上的这舌尖上的皇帝，舌尖上的娘娘啊！最近呢，我们来说分别说一下最近这两部戏，好不好？《延禧攻略》的制作人于正是现身的上海大学为节目做宣传。现场的于正呢，是讲述了热播剧《延禧攻略》幕后的故事，并且呼吁年轻人要多关注一些非遗文化哈。 是的，那其实，在之前《延禧攻略》刚刚播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惊叹，说这部剧的品质除了这个配色啊非常的高级之外，还有就是剧中对于历史的一些还原，比如说像女性、嗯、满族的女性会扎三个耳洞， 对， 会戴三个耳环， 这基本是第一次知道哈。 对，之前可能没有注意得到。那同时呢，他也透露说，《延禧攻略》会有一个六集的番外篇， 嗯， 讲述的是魏璎珞和乾隆女儿的故事。但是大家在里面可以看到，吴谨言，也就是这个魏璎珞的扮演者，还有聂远，就是大猪蹄子皇上的扮演者， 大猪蹄子， 他们俩老年的样子。 是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期待和关注一下。而另外一部呢，《如懿传》呢，这个低调开播之后呢，始终是伴随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啊，一个月之后呢，收视率和口碑终止了，止跌反弹。你会发现最近呢，基本全部都是他的粉丝啊，来去 diss 他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哈。 我觉得《如懿传》挺好看的，因为我自己也是看完《延禧攻略》之后，又开始对比着看《如懿传》。 如懿传啊， 刚打开看第一集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当时一开始，就是周迅饰演的如懿嘛，就清音格格的那个造型，真的是让人忍不住没有办法去吐槽。可是越往后演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已经不再去注意什么服饰啊、演员的妆发呀、这些东西，聚焦到他们的表演上了之后，发现真的还是要技高一筹一些。 对，毕竟周迅还是演技炸裂的那一个档次的演员啊。当然呢，最近呢，他们也是从幕后走到台前，举行了观众见面会。由于剧中的美食制作的逼真，而且呢出镜率是非常的高，所以呢被网友戏称为舌尖上的后宫啊。 对，那见面会现场呢有非常有趣的环节，就是请来了剧组专门制作道具餐的厨师来制作宫廷菜，像松鼠桂鱼呀、绣球干贝啊。行了，我不能再往下说了。 哎呀，这个说实话，比你端出来的早餐还是要感觉这个喜庆不少，而且呢，让人食欲打开一点哈。 嗯，早餐吃点小点心吧，像松鼠桂鱼啊、绣球干贝这些，你还是留着正餐吧。 娘娘，奴才给您拿了一早餐是松鼠桂鱼，太齁了是吧？ 出去。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以及呢这次呢带来的这首主题曲，名字叫做《双影》，还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强档组合，来听听看啊。 《如懿传》。 马虎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仰望曾经。一本武器，一本伤。 曲张惠妹以及林忆莲带来的一首《双影》，好吧，能够请到他们俩一起合作，还真的是非常强档或者是靠谱的一个组合了哈。 嗯，《如懿传》整个的阵容就非常的强档啊，包括每一个你看到的，哪怕是配角的演员， 嗯， 然后呢都可以叫上他的名字，而他在戏中演的也不违和。比如说像这个胡可演的纯品，他刚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啊，胡可也在里面，但后来发现他真的演的还挺就是贴近人物的那个角色的。 话不要那么嫌弃的感觉在里面啊。 不，我没有嫌弃，是因为胡可还蛮少挑战轻功戏这样的角色的。 没错， 就当他们坐了满屋子准备要给皇后娘娘董洁请安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嫔妃你都认识，特别熟脸哈。你像这个皇太后的扮演者，像陈冲、邬君梅，然后呢皇后的扮演者董洁，紧接着呢就是 辛芷蕾， 对，辛芷蕾啊，还有董洁呀、啊，这个董洁我说过了对吧？胡可啊，周迅呐、啊， 嗯， 你就都认识， 这一圈人算是史上最熟的娘娘阵容哈。 对对对，史上最熟。 对，所以呢，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部戏当中呢非常多的一些厉害的一些侧面，包括呢刚才说到了宫廷菜。于是呢，我们有听众呢在这个网上就说了，我老公说你可真够馋的靖宇，那靖宇没有？对啊。靖宇现在是成功营造了一个中华小吃货的形象给大家。 就我不是刻意营造的，我就是这样，就是早上饿啊，各位。 所以呢，大家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是什么？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发送你们的答案了啊，我们希望更多答案，包括呢加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发送给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有票来为你送出的，稍后还有更多的一些奖品来送给你哈。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进去慢点慢点，没人跟你抢。 哎，浩哲，你看现在这牛肉面里根本就吃不到牛肉。 正常，老婆饼也没吃出过老婆呀。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科技架控，要你尝鲜。购东风标致4008，即时可享万元尝鲜基金，更有2年零利率超优待，全额购置税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当地经销商。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秋天果然是收获的季节啊！ 怎么说？ 你不知道吗？上汽大众大丰收啊！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全新途观 L 1.4T 和全新途观 L 拓界版都要上市了，一次让你满载而归。 真的？那还等什么？一起去上汽大众办新车啊！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Standing in a crowded room and I can't see her face.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everything's okay. In my mind I'm running around a cold and empty space. Just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ell me So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So Darling Want You Hold My Hand， 这是来自于 Jessie Glynn 带来的一首 Hold My Hand。 这首歌曲呢在2016年15年左右的那个时间段呢是非常非常的火热，之后呢就有人发现呢 Jessie Glynn 在街头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经常高音飙不上去，然后呢 Jessie Glynn 自己说，我就是录音室歌手啊，你咬我啊。 录音室歌手。 对啊， 那我们两个这种直播 live 型歌手是不是应该获得大家更多的点赞？ 对，所以我们俩一会儿要有一个 battle 嘛，就看到我们俩在录音室当中还准备跟大家 live 一下，所以一会儿呢还是让大家来选择你是支持靖宇还支持郭鹏好了。 对，那这个时候为了拉拉票呢要给大家送福利了、这是第二届冷水戏剧节小剧场单元隆重推荐的戏剧，是武汉江湖戏班剧团、那将带着鲁迅先生的文学精神和当代青年的社会思考与北京的戏迷观众们见面。 当然呢这一次呢他们是用仅剩的孤勇冲破了麻痹的沉疴，用叫醒了沉浸而神伤的梦想。这部剧的灵感呢是来自于鲁迅先生的小说呐喊哈，是有九个片段75分钟组合成的一台戏，听起来感觉呢是比较复杂的哈。 是，所以这部剧叫做呐，那么整部剧呢是分裂成了十几个不同形式的表演片段，当中有舞蹈的部分，还有歌曲联唱的部分，还有快板说书的部分，还有辩论的部分，有朗诵的部分，有魔术，还有手语表演，感觉好像一张票看了所有的艺术门类一样。 是的，把所有的门类都一网打尽了哈。9月22号到23号，请大家一起来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为这部敢于发声的戏剧去摇旗呐喊，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一起来将呐的喊来补齐哈。 对，小说叫呐喊，那这部剧叫呐，所以大家去现场喊一喊。好，那这一次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提供票了。前两天呢，为大家介绍了也是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话剧《日瓦格医生》。 对， 那么今天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日瓦格医生》的演出票两张，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在历史风云变幻之际命运与爱情的悲壮呐喊。 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日瓦格医生，请大家呢一会儿呢继续把今天的答案呢发送到早音乐的花园当中，同时呢一会儿呢在我跟靖瑜的这段歌曲的 PK battle 大战之后，大家喜欢我们俩的话也可以呢留下你自己的手机号码就 OK 了，是不是啊？ 是，就是刚刚已经拉完票了，福利也已经送出了，所以待会儿呢到底要站红队还是要站蓝队呢？各位呢可以好好的仔细想一想啊。当然呢我觉得唱功首先呢还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主要还是看大家更喜欢谁。不，第一位主要还是看颜值。 不是，你这上来就感觉好像不是很自信的感觉啊。啊， 我中华小曲库我不自信吗？ 对啊。 我先清清嗓子。 好，那我们准备3、2、1准备要开始了吗？今天呢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杨坤和郭采洁的那首对唱歌曲，名字叫做答案。所以我跟靖瑜呢要联袂来唱一下好不好哈。 对， 以后呢周四就固定是这个单元了好不好啊。 就我们周三的时候给大家送小视频，那么周四的时候就想带大家一起来 battle K 歌了。准备好了吗？ 好， 我们两个现在就开始吗？好紧张。 开始啊，而且女生开始哦。开始。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不，你这是伴奏版的呀。 对啊， 你不是说让我合着原唱唱吗？等等，我 这我都知道。 开始。 从我初恋那天起，现实甜蜜，然后紧接着会有风雨。准备开始了啊！ 快没粉丝了。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你真是一个不靠谱的搭档。你说好让我和原唱的，你就给我来伴奏。 原唱一会儿还有，来开始继续。 叫人头晕的问题。 Yeah。

我可以 show you around， 连我的话忘了回答，想让你感受我倾尽一切的体贴和温暖交叉。可我绕着绕着又一圈，想你想了一整夜，绕着绕着又一圈，怕你的拒绝变朋友局面。我绕着绕着又一圈，寻找完美的世界，多想亲吻你的脸，想直接一点，我想再绕圈。你看一眼我却假装看远，哦，挂在嘴边不说却还给时间，腼腆的我该说什么，想让你抱紧我，没有阻碍了，剩下我们慢慢来。可我绕着绕着又一圈，想你想了一整夜，绕着绕着又一圈，怕你的拒绝变朋友局面。我绕着绕着又一圈，寻找完美的世界，多想亲吻你的脸，想直接一点，不想再绕圈。 刚才呢，我们来放粗的这个早安快跑当中呢，这次是和女朋友一起绕圈来的啊，所以呢，这个 Lee A Alive， 所以大家下次如果在操场上和自己的这个女朋友一起跑圈的时候，可以听听这首歌曲啊。 我觉得给月月鸟提供了一个新的运动下的方式，你可以绕着我们直播台跑圈啊，这样你每次跑完了之后，大家就不会说，哎，你看那假跑的那月月鸟。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估计我跑完直播圈这一台呢。这个速度应该跟别人跑个200米差不多左右哈。 嗯，就是差不多跑一跑就可以再练一练三步上篮了哈。 是。 因为最近呢有一款体育篮球类综艺节目真的是刷爆了网络，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新的爆款。 哎、 嗯。那首先呢导师阵容就非常的吸引眼球了。 相当的强大。 哎呀，我伦、周杰伦、 你伦、周杰伦还有你峰、李易峰啊、嗯、以及我豪、林书豪和我爱郭艾伦来担任导师的这就是篮球。我觉得这部剧呢播出以来呢确实现在还是有挺高的收视率话题性。甚至连艾科前两天都再跟我来聊这件事情哈， 就艾科这样的体育白小白 想说什么啊？ 艾克这样体育小白他还感兴趣是吗？ 对，他很感 兴趣，他应该只是单纯的喜欢李易峰吧？ 也不是，就是他觉得里面的剧情感觉看着很燃，感觉很像灌篮高手里面的感觉，一个球投好长时间哈。 啊，对，那这个综艺节目呢，跟之前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普通人参与度很高吧。 对， 因为虽然有这个明星选人环节，但是其实比较精彩还有核心的部分呢，还是学员之间的一对一、三对三的 battle 啊。那对比其他这种综艺节目，可能更多的聚焦于明星导师，那这款综艺呢，就是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了青春洋溢的篮球场上。 是，你看啊，这个乍一看呢，这就是灌篮，似乎是一个虎扑直男的爆款，但是呢，却意外的凭借着满满的男子力吸引了圈外女生的驻足打 call。 很多人都说，哎，我看不懂规则，但是还觉得还是燃到炸裂，我一个女生看得贼带劲儿。一个女生说这种口头禅 这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因为节目当中有很多很吸睛很亮眼的160个朝气蓬勃的灌篮小哥哥啊， 听着感觉全都是 想一想 全都是荷尔蒙的感觉，是不是？ 对，溢出屏幕了。那他们其实呢更多是在篮球圈当中已经小有名气了，包括像有 CUBA 冠军啊， 对， 然后虎扑路人王冠军等等的。 是， 那其实参与进来呢也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到了他们。 嗯，我们知道呢每个男生都有一个灌篮高手的梦嘛，对吧？ 对， 而且每个女生的心目当中 都有一个你知道抱着水瓶然后在篮球场边上拿着毛巾等的梦想， 做经理的梦想， 对，一定要冲上去给 MVP 擦汗。 所以呢这就是灌篮呢是带来了一种久违的熟悉感，唤醒了那个被灌篮高手点燃的年少时光。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会不会点燃你那个时候的这种可爱的心目当中的时光呢？ 哇，好想去篮球场边上啊， 赶快拿一个毛巾， 对，抱着毛巾还有水送给我的 MVP。 このもどかしい友情届けたい確かめたい I take you away 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何もかも脱ぎ捨てて心と溶かす言葉を見つけ出したい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今夜は返さない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为你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如何拥有一个知己？参加各种派对，结交更多的朋友，不如拥有一辆懂你的车。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九速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 Redline 上红系列全新上线，新增私人个性账户功能，手机 APP 内容可同步到车载系统，为每一个不同的你展示与众不同的定制内容。

首是我最爱的歌曲之一，来自于 Carmen 带来的 I Want It All。 行走在都市当中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随时要飘起来的感觉，贴地飞行啊。哎，这是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I Want It All。 下次呢去逛商场的时候呢，去留意一下，不一定会在哪家快时尚品牌当中听到这首歌曲啊， 带有一种非常轻摇慢摆的感觉。那么接下来问问大家，你经历过的最不靠谱的事情是什么？现在收到了很多不靠谱的朋友。孙恶淼跟我们说，哎呀，我就是个路痴，每次开车出去老公都是我的人工导航。那有一次晚上聚会回家的时候9点多，老公就一路看手机，我就从家门缓缓经过压根就没看到。 对， 老公说你干嘛去，我说这不回家呢吗？老公说都到家了，你怎么还走呢？ 关键是连自己家都找不着，这个比较有意思啊。你知道之前他们说没有导航的时候，经常的副驾驶需要做一个拿地图的人，哎，下个路拐拐拐，就是他会人工来提醒你从哪个路口。如果说这个时候坐副驾那个人不太识路的话，那就变成一个不太靠谱的朋友了，对不对哈？ 是啊，克劳拜问跟我们说最不靠谱的，哎呦，我以前的领导，他带自己老婆去逛街，结果回家赶公交，到家以后才发现老婆呢，然后打电话发现老婆还在公交站找他呢。还有一次部门组织去吃饭，他走错了包间，居然还帮人家结了账，说白吃不合适 啊。然后都关键是他们自己那单他们自己 AA 了，因为领导说我自己的钱不够了，刚才帮那桌交了饭钱。 主要是走错了包间，为什么还要在人家包间吃啊？这个也挺难理解的。 太厉害了哈。好，那各位呢可以把更多的我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情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后花园当中，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一首经典老歌呢，由贾樟柯导演的新作《江湖儿女》昨天是曝光了他们的这个推广曲，竟然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曲啊。 是的，这次是邀请到了摩登兄弟主唱刘宇宁来助阵演唱。那这首歌呢，除了复刻经典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一些民谣的元素。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这个吉他的开头啊。 是。 那接下来呢，就会听到一个非常磁性浑厚的嗓音，来自刘宇宁。 刘宇宁唱歌超好听，好好听的。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是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在人海。 徐总，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80鲜奶中，

想我不必不堪一个人，简单我不声不响这一生，留下个不冷不热的灵魂。 你试着冷漠的对别人，试着让自己变残忍，绝望的热爱自然你更完整。 来自于电音达人 Panda Q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不冷不热，我觉得放在这个季节是刚刚合适的哈。 是，那之前呢王俊凯也翻唱过一版哈，是给王牌间谍当主题曲的，名字叫做冷暖，也就是不冷不热的意思。 嗨，干嘛换个词儿，然后大家想了半天其实还是那个意思哈。 那就是这样的一段旋律非常好听啊。你们突然失声。 好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为了挽回刚才的一点点尴尬的局面呢，我准备给你介绍一部电影。 这你还需要给我介绍吗？ 难道你不需要看看这部电影吗？ 不，前两天的时候你还记得咱们俩有一个互动话题，叫做你最希望重新拍续集的电影。 嗯， 我就提到过这部电影。 那到底是哪部电影？ 就是王家卫的《阿飞正传》啊。 但是这次出来的是修复版哦。 对呀、啊嗯，就是修复版了之后还是，所以这个搭档不能要了。你看，刚刚就是先两个人一起失声，紧接着我说过我最喜欢的电影，希望它重映的你也不记得。 哎、呀，我怎么不记得？ 思萌啊，你还有没有时间早上来替班一下早安音乐秀啊？ 思萌，我跟你说，上周一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思萌是谁？这要为大家隆重推荐一下王家卫导演的经典作品《阿飞正传》啊、哎。其实当时呢，就不管是刘嘉玲、张曼玉还是张国荣在剧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嗯、 那么修复版呢，即将重映了。先前拍摄的一些花絮也再度被翻出了。 对，张国荣呢，当时被王家卫问了一句话：“哪有这样胖的阿飞？”然后刺激到了，特别瘦身了7公斤。哎，我听了以后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啊，真 只是 哪有这样胖的月月鸟，所以你会被刺激到吗？ 我会瘦70公斤。 70、那不能看了吧，也就 是。还有一段花絮呢，是王家卫希望张国荣可以穿着背心去跳恰恰舞，他一口答应、但是他说了，我有一只手臂会比较瘦一点，你要用镜头来亲就一下。 那果然就成为了电影当中非常经典的一幕了，大家在这次修复版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了。当然呢，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话题，就你希望哪部电影拍续集，其实更希望的还是这部电影拍续集。因为《阿飞正传》结束了之后花了2分钟的时间吧，就是在拍一个梁朝伟梳头的镜头。 对， 然后就大家就说一直是在为续集做铺垫，可是最后因为投资方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这部电影其实当时是赔了。就虽然说他拿到了很多的提名跟奖项， 文艺片， 可是因为就是他让公司损失了不少，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续集 可以了，所以那个头就白梳了，是吧？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国荣的这部《阿飞正传》当中的一首主题曲《何去何从之阿飞正传》，去缅怀一下哥哥的声音。 疲惫是我的心，失落是我的情，人生总是聚散匆匆， oh, 来自 Little Mix 带来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 Black Magic 黑魔法Little Mix 这个组合我觉得算是所有的选秀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去运作的一个标杆，因为他们当时呢是出自 X Factor 这个节目啊，而当时呢导师呢把四个他们觉得还不错的人然后组合成了一个组合，没想到确实一下就大红了起来。 对，主要也是一直有爆款的歌曲来送出啊，除了刚刚的这首 Black Magic，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给大家奉送过他们的 Oops， 也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 没错， 提到甜蜜呢就要提到大家已经追了很多剧的爱情公寓了， 是 除了这个电影版口碑扑街真的让大家很失望， 虽然呢电影版呢他们变成了盗墓的模式 对，但这次爱情公寓五已经正式备案了。剧情呢讲述经过了多年的爱情长跑，爱情公寓的老住客们终于修成正果，有的确定了恋爱关系，有的已经去领证结婚了。 哇，这么厉害，而且呢还有新住客慕名而来。慕什么名？因为他们恋爱确定恋爱关系和结婚这件事情吗？ 对，主要是还要再重新住到爱情公寓当中，发生一些新的爱情故事。 哎，是的。 但是呢，这个新剧差不多明年三月份才会开拍，总共会拍36集《爱情公寓五》系列。 希望这一次呢不会让老粉丝们来失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于嘉韵为上一次呢《爱情公寓》的这个电影所做的主题曲《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于嘉韵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这个 音乐人 ，大家可以去好好关注一下。 一瞬间时光转，想念了风吹叶落这条路眷恋，也许多年后我们一天隔一遍，难再见，陌生感，这一刻需尽欢，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忘掉，一天天，一年年，一辈子，最好的朋友永在心间。这世界一直变，你温暖的笑颜总是灿烂如秋千，幸运收获有你相伴，举杯饮悲欢聚散，情意 这首比较短的歌曲来自于于嘉韵带来的《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啊，当然我觉得呢，于嘉韵呢确实呢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方向，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觉得下一个李荣浩可能就是他了哈。 哦，这个名号给的好大啊！不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确实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好歌，还有好的一些歌手。 是。 那么今天同时也是有奖品送给各位的。那么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经历过最不靠谱的事情是什么？看到大家不靠谱的同学、朋友、同事、上司啊，包括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那么决定说为了赔礼道歉啊，当然是你不靠谱的给人家带来了这些损失不妨可以带他们去看一看由天桥艺术中心这次提供的话剧《日瓦格医生》的演出票2张，来感受历史风云变幻之际命运与爱情的悲壮呐喊。 是，地面电话呢就是400-635-3355，400-635-3355啊，这次呢也是提供了门票2张啊。刚才呢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啊，大家呢有这么多不靠谱的同事，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这个生计这么艰难是怎么熬过来的啊， 可能就是真的是关系好吧。 对， 我们来恭喜一下，今天手机尾号是0410的孙奥淼，还有手机尾号是6010的 Tonit， 两位是获得了我们这次日瓦格医生的演出票。那么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持续来给大家送票的，所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做结尾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受到了东移云带的影响，天气转阴，所以空中的云层阻挡削弱大气当中。 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做结尾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受到了东移云带的影响，天气转阴，所以空中的云层阻挡削弱大气当中紫外线照射的这个强度，所以最高气温呢在29度左右，但今天呢最低气温大概是20度左右，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天气啊。 对，但是还没有达到气象学意义当中要进入秋天的这个状态，不过早晚比较凉，大家外出还是要记得添加衣服。 这两天呢听说腹泻病的这个发病人数呢有所上升，所以请大家应